好啦，随着啄啄两声之后咧，我哋去到呢个第二十集啊嘅第四节嘅决断解封啦。有个荣少， 喂，我系仙人， 系啦，咪解答一下啲咩喎？出问题喎，好似有啲嘢问喎，系咪啊？ 阿波话，阿波话土瓜湾嗰单就系乱咁拆， 嗯， 话佢话嗰个凤姐吓做紧生意中死去嗰个客咯，几好啊！ 温其实唔系 死喺温柔嘅， 做鬼下风流啊， 系咯。 嗱呢件事其实我冯少好想讲啊，不过睇下有冇机会啦 吓。啊，佢又讲过九一一。好多救援咩多年，好多参与救援嘅人多年后都生癌死， 因为可能啲尘埃啊， 唔系佢系咪有石棉啊？ 唔知， 我见到好大尘嘅， 好大尘，系啊， 有啲石膏，应该大量嘅石膏板嘅嗰啲碎啊， 甚至乎你假天花嗰啲都好多啦，啲粉碎啦， 你知美国佬噶啦，佢讲人就叻，佢用紧噶嘛， 系啦，好多时都系咁啊，美国佬啲嘢啊，好，我哋去埋零嗱，讲开呢个油塘咧大厦咧嘅倒塌活埋工人啦，好，去埋呢个0309啊， 嗯。 嗱呢张相咧，我想停留耐少少啊，跟住我继续讲埋嗰个状况。嗱，你见到咧右手边啲柱都冧晒嘅，咁、 嗯、 但系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是、其中一个死亡嘅工人系一个咩人呢？就系、是、负责喺天台操作呢、這个碎嗰、那个叫钻土机嘅个工人咯，佢、嗯、连机带人。喺六楼嗰度飞咗落嚟，跟住嗰个转土机都直情压到变咗形。 系啊，嗰啲炮，嗰啲大炮啫。 系啦，跟住就喺嗰度揾到佢嘅，咁样啦。咁好啦，咁啊消防啊出动呢个特别嘅拯救队啦，进行呢个通宵搜救嘅。好，翻返嚟见翻你个样先。嗱，通宵搜救咧个状况点解要讲得咁明咧？就原来呢件事件咧，六人死亡咧。有三个人是当场死亡的了已经、 嗯。 有一个人呢就是经过急救啊经过去到医院之后呢 就 抢救无效之后再过身的。好啦最后两位呢是几日之后差不多整个礼拜呢 即 是瓦砾当中呢找他尸体的。 嗯。 即是话呢整个那个地盘那个冧落来的那个状况除了发生得突然之外呢重、 嗯、 要其实很混乱。好危险咁样先即係成件事就係咁样。 即係你又唔怪得嗰啲人嘅佢要嗰啲都要衡量下嗰个地盤稳唔稳阵、 嗯、 派啲人就会救㗎嘛大佬。 嗯。 係咪先我都话救人唔係一命换一命㗎嘛。 係。 係咪你派炸人去救返嗰炸人未入到死晒咁样你救定唔救呢你都行你评估嗰个危险风险先派人入去救㗎嘛。 係冇错。嗱跟住屋宇署呢就喺事后调查指出呢、 嗯、 就话由于个楼宇积聚沙石过多即係话你拆完之后你又未运走咁咪、 嗯、 越嚟越重囉。咁你大问题话你受力嗰个位置已经系越嚟越可以受力嘅地方少啦因为你不停咁拆㗎嘛。咁、 嗯、 但问题呢你将其他杂物摆晒嗰啲位置呢积聚过多加上大型嘅器械喺度开展嘅时候加重咗负担呢同埋拆卸装备好多呢就导致个大厦呢个承受到超重嘅超出嘅负荷就引致呢个惨剧发生嘅。 佢可能十层咁你拆咗三层就堆咗落去下面嗰层。 係啦。 可能就储到咁上下先叫个轿车嚟清走去咁你諗下嗰度再加埋几部十几吨嘅车度。屋、 嗯、 全部负荷过重啦已经。 其实呢呢一单呢嗰种意外嘅成因呢就同第二单就好似嘅、嗯、都系堆积过量嘅嘢呢就结构损坏。 而 令到呢发生一个死亡事件嘅。好啦嗱今集就讲下工业意外啦。我就想问下先人啦、 嗯。 其实你细个都有去到地盘度经历过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咧，你觉得以前嘅地盘同而家地盘有咩分别啊？ 危险就以前嗰啲危险， 危险到好戥惊， 但系就好多人提醒你。 嗯， 而家咧就各自各咯，咁、嗯、你又师傅，我又师傅，咁唔理你噶嘛、嗯，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就冷淡咗咯，会 系啊！以前咧，而家嘅地盘咧，听人讲，即系我冇做地盘啦、 嗯， 就相对咧工种就分得再细致啲，同埋好多机械嘅嘢咧，已经唔需要人手操作，同埋咧佢有安全主任喺度啦，即系话其实而家起楼嘅成本高咗好多，就原因就因为要注意安全，可能有啲嘢以前话诶咁样一嘢做咪得咯，而家唔得嘅，由咁样到咁样嘅话咧，本来可能两个钟做完嘅唔得。 要分20个钟头做，因为每一个环节都要顾住个安全，唔可以一次过。 系而家唔俾你用梯做嘢噶， 系 一定要搭高 台啊嘛， 一定要搭台噶。 系啊系啊，佢 梯系要嚟上落嘅，唔系俾你做嘢嘅。 嗯， 系啦， 系啦。所以咧，而家嗰个工业意外嘅少咗发生咧，系同呢个职业安全嗰个我哋叫做条例啦。嗯，同埋好多規管啦，有好大關係。 好嚴噶，大佬嗰、那個要孭鑊噶嘛，嗰、那個安全主任。 係啊， 你做嗰啲乜嘢要佢有紙簽紙要批你先做得噶，唔係真係有權叫你行埋嚟停工，佢話停就停噶啦，冇拗噶。 係啊，同埋、啊、會周圍巡查啦，同埋周圍睇啦。 你戴帽都罰你錢啦。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咧好多時啲建築公司嘅老闆啦，就執到好正嚇。你話時解一開工嘅時候咧，就俾曬啲架撐你， 係啊， 就要你做啊。如果你唔跟嘅話咧， 就你冇用啫。我有俾你嘅，我有提供呢啲設施俾你嘅。 就希望咧嗰啲工人自己注意翻啲安全啦。嗱，講開一啲咧工業嘅意外咧、 嗯， 我有幾單咧就唔喺香港嘅，發生喺國內嘅事情咧、嗯，我就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咁我特登咧都截錄咗出嚟咧，俾大家去睇下評下你。嗱、嗯，第一單我去0401啦。嗱，国内嗰啲嗱，唔好介意啊，因为佢哋咧，就冇打格仔嘅，又可以话荣少中意啲血腥嘢，又特登唔打格仔啦。佢咧就系、是、一间咧一个机械嘅装置啦，就冧咗、 嗯， 就拦腰咧，好似类似天秤嘅嘢啦，冧咗落嚟咧，就冧咗喺条公路嗰度咧，就拦腰砸断咗个人。 又嗰啲吊鸡， 应该类似天秤或者吊鸡嗰啲嘢啦 吓。 好，咁啊，好啦，翻嚟先。 嗯， 香港唔系冇谂过嘢，但系就好彩地咧，就冇发生啲咁恐怖嘅意外，嗯、好似都有死过人嘅，但系冇话拦腰咁样嘅。跟住咧有一个咧就仲恐怖，呢单嘢咧我想阿仙人啊，真系比较睇耐少少啦。0403，如果俾你睇呢撇嘢，你系唔会估到发生乜嘢事？你以为啲垃圾嚟噶？ 嗯， 系咪？好，0402啊， 近啲。 其实咧系一个人嚟嘅，一个女人嚟嘅，一个扁咗嘅女人， 直情俾嗰啲碌嗰啲咩啊？ 嗱，如果唔知道以为交通意外，实际上都系交通意外。如果唔知道，你以为大货车碌过， 嗯， 系扁晒啊个人。好，0404系一个乜嘢啊？ 喂，其实真系 土机压路机 嗰啲压立青嗰啲嘛，喂，其实都荒谬喎！你只几重你都会跳噶架嗰架车， 仲有压路机唔会快啊嘛， 咪咯，压路机好慢嘅啫，啲速度。 跟住咧，最紧要咧就系 30都冇呢啲车， 冇边有啲3到啦， 咪有地有啊，可以开好快嘅， 系啊，但呢个就唔系好快，因为你施工紧嘅地方咧，佢唔会够胆俾啲人入去嘅、 嗯， 跟住啲你。见到咧个动作就右手边着荧光衣嗰个咧，又做紧啲乜嘢咧？ 嗯， 佢就负责咧清理个尸体，不过就唔系揾手揾铲， 系 铲起佢要。好啦，唔好睇咁耐啦，好核突啊嘛！ 即系 翻嚟啊， 喂，都几荒谬喎！即系你碌嗱，你可以碌爆咗个头， 嗯， 但系骷髅成份碌过噶嘛？ 仲要咧，佢系停车嘅位置，后来啦，夺出嚟咧、之后咧，同埋嗰个尸体咧。是有十几米嘅。 咪咯。 即係碌过咗。 碌过咗你完全冇理。 係冇理。 喂你架车係碌立青㗎咋嘛。你唔係碌石仔㗎嘛。係咪先碌过人点都会有浪个浪话唔会个人会淋到咁样碌过完全冇感觉㗎。 所以呢公安呢就将呢件事情呢就话。 嗯。 你架车咁慢你都碌得死个人应该事有蹊跷。 系。 咁我蹊跷在于呢啲人就觉得会唔会呢位女子係自杀呢想。 系。 系啦。 自杀你都冇搵到个咁啊大佬方便啲入袋呀啲压到扁晒。係咪 真係碎上。 咪咯。 嗱呢件事情呢就其实我点解会俾大家睇呢就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无论你认为几冇安全嘅地方咧，其实随时都会发生意外嘅。系、 嗯、 啦，尤其是当做嗰啲危险工作咧，荣少都系做啲危险工作嘅。其实荣少都几惊死，不过工作系令到我冇办法，唔去注意呢啲。 你记唔记得北角咧，咪拆过铁笼嘅？ 嗯， 咪又系冧咗落去嘅。 嗯， 正常拆一个铁笼咧，即系以前嗰啲花笼啦。 花笼系。 你系先拆个外围嗰啲围身啦，嗰啲铁枝啦， 啲铁枝啊，啲板先啦，掹走晒先啦，最尾先拆啲工字铁嘅。 系啦，工字铁仲有嗰两条 斜撑啦， 系啊， 然后慢慢逐忽割入嚟噶嘛，佢系咪系几条友一齐开工，第一时间见嘢就拆，即系等于嗰啲叫咩啊？嗰啲狗比架咧，有条咁啊。担喺个墙身噶，佢第一时间锯咗个边有力啊？ 系咪飞落嚟？ 一嘢咪落楼咯。 系啊， 唉，真系。 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呢个安全啦。你答答错问题先。 哦，唔系，有啲新嘅人入咗嚟，阿珍妮就话。阿珍妮就话见到幅相有嘢，哦，应该喺我第二个 group 嗰度见到嘅。 系啦，啊，佢话屎堆垃圾多啲喎。 系啊， 系啊， 哇！真系有时你真系，佢嗰啲好难想象噶。佢啲意外， 国内啲同胞啲意外系你本想。 由冬天长嘅咩？由唐鲤鱼门嗰单啲楼俾啲海气侵蚀，啲海边啲楼都好危险。 其实冇错，我中意咧冬天长俾一啲咧好专业嘅意见。 系， 其实嗰边啲楼咧，我自己做过工程都知咧， 全部含即系嗰啲海上嗰啲咸气腌得好劲。 嗱，你腌得好劲，你睇唔到噶嘛？你喺啲罅度咧，有时咧啲转角位啲边位咧，即系转位。你发觉咧有啲臭水渗出嚟嘅，即系话啲水已经入咗个大厦嘅结构，嘅钢筋结构入边，再留翻啲嗰啲生锈水， 系， 咁即系话入边已经腐烂紧。 我见过啊，系咪油塘啊？我见过一单咧，就系，是、嗰你知丰梅咧，丰梅个保险制喺个顶度锁嘅，就佢好紧噶嘛，就唔可以落计油噶嘛，一落计油就要爆噶嘛，就试过有条友仔学师一楼爆，得翻几块皮挂喺啲电话线度，成个人唔见咗。几大樽先啦，爆系咪啊？一爆唔见咗啊，大佬！大角咀嗰个咪试过一大气过细气，跟住俾个樽成只脚射嗰个射断咗咧，射喺个对面。 嗱，私人讲起呢单嘢咧，即系我记忆犹新。 系咯， 因为喺我斜对面发生。当日 就喺嗰度，系。 我住喺斜对面，我住二楼，都系嘅九点几咧，我听到嘣，嘣一声， 系， 跟住我同家姐讲。嗰日好似平日嚟嘅，我家姐未翻工，咁我就啱啱准备落，谂住九点一二左右啦。跟住我就同我家姐讲：，喂，唔好落楼住，有人跳楼。啲声系嘣一声啦，咁有人跳楼，跟住好啦，佢等一阵，啲人就开始睇到有啲人就聚集啦，聚集喺斜对面啦。咁好啦，跟住我就落楼啦，睇原来咧嗰间嘢其实我识佢嘅，即系我开埋名啦，嗰间嘢叫培记。培记咧就嗰个人过气嘅时候咧，即系。第二个就系就喺嗰个门口度砰一声咧，嗰个风门爆，佢爆咧就将嗰个气体咧就将个力度咧就推去对面嗰个大厦。而嗰个大厦我而家教紧拳嘅，叫林伯恩中心，系成个菠萝盖飞咗个对面， 成只脚断咗噶嘛？ 系啊，佢只脚断咯，但系个菠萝盖黐咗个对面嘅。铲翻出嚟， 佢唔知系咪以前用惯丢喷火机啊？以前嗰啲丢喷火机咧，拧支 gas 落咧，就有啲火痰啊个尾咧，一滴都焗晒个火机里边噶嘛。佢用大气过细气，就惊佢行得慢就搵啲火痰嗰樽气，等佢焗快啲。 系咩？真系唔知呢样嘢。 点知一嘢就 因为我后来冇，因为我识佢个老板嘅，即系佢老板啦个大仔同细仔都识嘅， 佢用个大樽过落个细樽度啊。 后来佢哋都继续有做铁器嘅生意嘅，但系问题嗰镬嘢咧就真系赔咗好多钱啊，剩啦咁样嘅。 咦？佢话见到边张相有嘢啊？ 乜嘢啊？ 但系我哋呢个节目唔系讲灵异嘅。 边张嘢啊？唔系啩？ 系啊，珍妮话 啊，边张相啊？讲嚟睇下。啊，唔紧要，我哋喂下个礼拜先人出现，跟进下先啊。嗱，咁啊讲埋嗰单嘢啦。咁跟住咧，嗰个人咧系亲自咧，即系嗰个老细后来话俾我听，系亲自签字，自己做截肢手术嘅。 系 啊。咁当日咧个状况，其实应该发生喺我冇记错，应该九八年左右啦。系啊，嗰单嘢风梅系好轰动嘅。嗰、那个公司后来呢嗰栋大厦都拆咗㗎啦咁样囉。係呀。咁所以讲起工业意外呢，其实荣少有机会真係想做多集，不过真係唔够时间啦。嗱，而家距离呢九月份应该仲有两集㗎嘛。係呀。 咁两集咗嘛。 大家想听啲乜嘢玩即係嘅咩节目啊成呢可以 话俾我哋听喺呢个 YouTube 嗰度咧，我哋如果做到，我尽量会做啦。 系啊，话点做？做两集 啫嘛。 但系个相我哋做咩题材？喂，快喎！你要搜集资料、揾相啊，成 最好就啲礼拜日之前话俾我知啦。 喂，反正打风过好得闲嘅。 系啊系啊，冇错。 系嘛？ 话俾我知，跟住我哋就早啲做俾大家啦，好嘛？喂，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下集同样时间啦，继续有我哋血浪解封啦。好，下礼拜见。 喂，多谢大家收睇。 好，拜拜。 拜拜。